啦，係嘛？即係中秋節咁開心嘅一個節日 嚇。喺疫情底下咧，可能大家都特別關注一啲嘅高危人士啦，而家就尤其是長者啦。咁因為講到咧，尋日都有啲嘅數字公布啊，咁就係話咧，死亡個案之中啦，咁其實有96%咧都係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嚟噶。咁而呢啲個案咧，86.6%嘅長者咧係未打針或者係只係打過一針嘅啫。所以佢哋嘅病死率咧就係7.83%啊。其實打咗針咧，打齊針咧嚇，咁嗰個死亡率係降低好多嘅。打咗三針咧就可以個病死率咧就係0.14%。打齊四針咧就更加係低至0.04%添。咁所以咧係講緊咧同未打針打咗一針嘅人士咧，那個死亡率係相差咧56倍至到196倍。咁所以就算咧係年長不幸患病都好啦，咁其實咧打針咧。都而家根據數字嚟睇咧，就係一啲有效可以防止死亡率嘅一個做法。 係啊，其實每日嘅譬如話嗰個疫情嗰個簡報會啦，或者係各個衛生部門嘅官員出嚟講呢件事嘅時候咧，都差唔多好似變咗個錄音機咁噶啦，真係成日都去重複呢啲咁樣嘅信息噶嚇。但係咧，就有好多人都真係仲好似未聽到咁樣嘅喎 嚇。嗱，睇翻而家個接種數據啦，其實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打齊三針嘅比率咧就68.2%。咁其中咧就係年紀再大少少，即係講緊咧就係70至79歲，以至80歲以上咧打齊三針嘅比率咧都係較低嘅。80歲以上咧係講緊49%咧先至打齊三針啫。咁所以都值得大家關注啊。 好似就根據即係嗰數字嚟講咧，就80歲以上係真。即係60歲以上咧，仲有係成300,000人咧，香港咧差唔多咧係未打齊針嘅。咁呢個係其實係我哋暴露於比較大嘅一個風險。 嗱，有關於長者對於疫情嘅理解啦嚇，同埋佢哋嘅行為咧，咁就有機構咧就係委託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就喺8月中做一個調查。咁委託嘅機構咧就係病人醫護權益協進會啦。咁啊，8月中做一個調查啦，就訪問咗664名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咁都發現到一啲嘅情況咧，咁值得大家關注。咁包括咧就係有12%嘅受訪長者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咧，就曾經係快測陽性，但係冇情報到。另一個情況咧，就係講緊話有10%嘅人士咧，佢哋只係草率咁進行快速檢測啦，咁亦都有8%嘅人士咧，佢哋需要做強檢，但其實咧就結果冇檢到咁。咁呢啲情況咧，都令到佢哋其實係未能夠及時咧去到求醫啦嚇，接受治療啦，咁都係咧一啲唔理想嘅情況。 係啊，咁嗰個調查亦都發覺咧，有好多長者咧係對而家接種疫苗呢樣嘢嗰可能會產生嘅一啲後果啊，或者係一般個情況咧，都係有一啲謬誤或者誤解嘅嚇。咁有好多受訪嘅長者咧，係47%咧就認為未來嘅新冠病毒咧就會越嚟越變得輕微嘅嚇。咁有31%嘅人咧認為佢傳染性咧係會低嘅咁樣。咁亦都咧係覺得咧再感染嘅機會比較低啦嚇。咁咧就亦都係冇乜症狀嘅咁樣嚇。咁因此咧就似乎係某一部分嘅長者咧係對呢一個病毒咧似乎有少少嘅輕視嘅。跡象咯嚇， 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啦，大家點樣睇咧？唔知家中有冇老人家咧？啲老人家係點樣對待今次嘅疫情嘅咧？即係或者係第五波疫情發展到而家，老人家對於疫情嘅態度又有冇轉變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咧，阿楊立文啊，我哋就請嚟一位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醫生同你傾下噶。 好， 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曾先生。 头先咧都讲到话个调查都发现到唔少长者对于疫情嘅一啲观念嘅谬误啦。嗱，其中一样头先我哋讲咧就系话，其实原来有12%嘅受访长者同埋佢嘅家人咧，曾经快测阳性咧，但系冇情报。你点样理解佢哋呢个情况 咧？其实喺今次嘅调查当中，我谂就冇特别话去。探究佢背後嘅原因，點解即係唔情報？咁但係我諗一般嚟講咧，即係佢哋應該係擔心就係情報咗之後咧，即係可能會被送到去有一啲指定嘅隔離檢疫中心。 譬如竹篙灣，或者可能係另外一啲，即係譬如我哋講緊亞博館啊，咁可能對於即係佢哋嘅屋企人嚟講咧，就可能比較遙遠啲。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可能都擔心去到嗰啲嘅地方咧，即係個環境可能佢哋唔適應，咁所以佢哋又擔心呢一樣嘢嚇。咁當然就另外有一個說法，我哋都會覺得係即係佢哋驚連累咗，即係佢哋啲後生。因為咧，如果你譬如你一個人確診咗的話咧，咁你屋企人就視之為緊密接觸者。咁對於佢哋，即係如果本身要開工嘅，咁可能就冇得開工啦。咁樣，咁而家喺咁嘅經濟環境底下，咁佢哋當然自然就即係唔敢去情況，免得影響咗即係佢哋家中一啲年輕嘅人士，佢哋揾食嗰方面嗰啲嘅。 明白嚇， 所以我諗係多方面。 或者请你讲下，其实如果长者感染咗病毒，但系冇情报嘅话，你觉得会有咩后果？或者同啲听众都讲下，其实大家要点样？要点解要情报自己患病呢？ 嗱，我谂最主要情报患病基于即系尤其是长者咧，我哋知道而家我哋喺治疗嗰方面咧，其实系有一啲口服抗病毒药咧去提供嘅。咁但係個先決條件咧，就係你要情報咗，然後先至可以獲取到呢啲咁嘅藥物。呢啲藥物係免費嘅。嗱，咁點解呢啲新冠口服抗病毒緊要咧？就係其實長者咧，佢哋本身好多時都有啲長期病，而呢啲長期病咧都視之為一啲高風險因素，係可以佢感染咗新冠之後咧，佢病情有機會惡化。咁而啲新冠口服藥咧，就正正可以減低個病毒量，同埋咧就舒緩咗佢哋嗰個病情，避免咗佢哋病情轉差，同埋進入到醫院啊，同埋死亡。咁所以佢哋如果越早係即係確診，越早通報，咁佢越早咧希望可以獲得呢啲新冠口服抗病毒藥。嗱，食呢啲嘅口服抗病毒藥咧，第一係一啲處方藥物。咁一定要喺頭五天病發嘅時候服用咧，個效果可以大大減低咗，即係個效果會最好，同埋大大減低咗佢個死亡風險啊、重症風險達至80-90%以上嘅。咁所以我諗咧，即係第一要知識有呢啲藥啦，第二就係話即係要通報咧，你然後先至可以喺指定嘅診所。或者是私家醫生那裡是可以免費領取到這些藥。 嗱，咁現時咧，60歲以上嘅確診人士咧，嚇就無論即係有冇病徵都好啦，即係醫管局都建議佢用呢一個即係抗病毒嘅口服藥嘅。咁但係根據醫管局嘅消息咧，就係話佢哋衞生署係去致電或者接觸呢幾千名嘅長者，醫管局啦，就接觸佢哋嘅長者嘅時候咧，就發現只有大約40%嘅長者咧係願意服藥喎，嚇。咁呢個情況，你覺得應該要點樣處理好咧？ 我谂40%当然系属于偏低啦，因为我谂大家都知道我哋即系一边即系希望啲长者提高个接种率啦，但唔系话短期之内可以即刻可以达至得到。咁所以喺而家个疫情即系相对地比较严峻嘅时候咧，其实咧其实我哋希望去尽快减低佢死亡率，同埋咧减低即系呢啲长者。佢哋嘅病情轉差，要使用到即係我哋講嘅進入到醫院求診嘅，咁所以即係40%，我自己覺得未如理想。咁當中我諗有啲嘅謬誤啦，或者唔理解就係話呢啲藥物有啲咩嘅即係副作用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坊間都講話如果你本身係長期病咧，你就唔可以服用呢啲藥物。或者佢哋本身有啲長期食緊嘅某一啲嘅藥物咧，你就依兩隻藥都唔食得啦。這個説法咧係唔啱嘅。 OK， 好，時間關係，我哋要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再同你傾過嚇。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冠确诊个案持续过万宗，新增10021宗，本地感染占9869宗。医管局情报多8宗阳性患者离世，年龄由56至104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其中4名离世患者与新冠病毒没有明显关系，当中56岁女死者已经打3针，她患有末期癌症。医管局说，现时有2915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396名病人是新增留医病人，再多5名患者危殆，累计63名患者情况危殆，当中16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有7间院舍情报感染个案，包括6间安老院舍和1间残疾人士院舍。油塘油尾苑泽美阁下午5:00起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检，但是不包括平台以下楼层。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11:00之前接受检测，并在相关检测结果大致确定之后，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听朝大约9:00完成行动。任何在8月30日至到今日期间曾经身处泽美阁超过2小时的人士，亦都需要在今个星期三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52宗新冠本土个案，广东占89宗，其中深圳有71宗。深圳罗湖区、南湖街道部分地区调整为中高风险区。调整之后的高风险区实行封控措施，期间足不出户上门服务。区域内连续7日没有新增感染者，而且第7日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都是阴性，可以降为中风险区。再连续3日没有新增感染者，可以降为低风险区。另外，四川成都继今个月1日至到4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之后，今日起1连3日继续全员核酸检测。全市学校、幼稚园暂缓翻学，实行在线教育。民众进出各类公共场所、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等，必须持有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尼克特级6.8级地震，至今7人死亡，成都、雅安等多地震感明显。甘孜州政府新闻办在记者会话，道路、通讯、房屋等受损情况正在核查之中。州级相关部门已经派出武警、消防、医疗救治、通讯电力、交通保障等救援力量，635人开展抢险工作。地震是中午12:52发生，震央距离泸定县39公里，震源深度16公里。泸定县一名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在7楼办公，感到猛烈摇晃。他又说周围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和干燥，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大埔公路沙田段的交通啦。较早前咧，因为坏车事故啊，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御龙山嗰度咧，曾经系挤塞嘅，因为有坏车啊。而家坏车走咗噶啦，咁嗰度只系稍为繁忙嘅啫。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御龙山段对出慢线的坏车走了，咁只是稍微多车。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繁忙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欣怡花园。九龙区路面方面，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至到太子道西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观塘那边，现在观塘道西行线去龙翔道比较繁忙，龙尾近九龙湾港铁站。尖沙咀天文台道部分路段因为有些紧急维修，天文台道来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了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一带仍然是交通繁忙的，慢车的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医院。新界呢，荃湾的西流角路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的关系，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嗰度咧就全线封闭嘅，咁啊，仲有就系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近住豪景花园嘅慢线都有封路措施啊。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而家需要改道行驶啦。而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黑风识帮玉务员指战落成，白风直识破咗王朝嘅身份，王朝就苦恼唔知道白风直嘅身份。究竟王朝几时才会知佢就是传说中风华绝代的天下第一奇女子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自由，言不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有團體咧就訪問咗600多名嘅長者啊，咁就60歲以上嘅長者啦，就睇下佢哋對於疫情啊，同埋就係一啲嘅諗法啦，同埋行為噶。咁我哋剛才新聞之前咧就同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醫生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曾醫生你好。 你好， 你好，曾医生，系 啊，不如都呼吁下听众啦，吓、大家对于呢个疫情嘅发展系点睇咧？咁同埋就系屋企有冇老人家，啲老人家对于疫情嘅睇法又系点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嗯，系啊，曾医生啊，头先我哋咧就倾开咧，有啲老人家发测确诊即系阳性，即系发测阳性之后咧就冇情报啦，可能都惊住系会影响屋企人啦，或者都唔系好想住入嗰啲隔离设施啦，咁样吓。咁咧就因此，头先我哋讲做嗰个调查报告嘅协会啦，病人医护权益协进会咧，就建议就话，可以咧就俾容许嗰啲长者咧，虽然佢快测阳性咧，都可以同屋企人咧系即系一齐即系住噶，就唔需要佢哋隔离。咁呢个你认为可唔可行咧？ 其实我自己觉得都是可行的。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减少一些长者因为身边而过身。其实我们的目标呢其实应该是集中在个长者那里。即是不要等他们失救，不要等他们因为获取不到这些口服抗病毒药而是他的病情惡化。有很多長者呢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是覺得我都沒什麼病徵沒什麼，但往往呢這個就是最危險的，因為呢很多時候都會是講緊你感染後之後的第二 一個星期之後咧，你嘅情況可能會轉差嘅。咁所以咧，你如果你錯過咗頭嗰五天病發嘅時候服用啲藥物咧，到你即係過咗七日之後個病情轉差嘅時候咧，你往往你就即係要去到公立醫院求診。咁其實即係到頭來就你始終都係要入到公立醫院，咁同埋咧入到公立醫院咧，你就再用唔到嗰啲新冠口服抗病嘅藥噶啦，因為你已經過咗頭嗰五天嘅黃金期。你如果你要用的話咧，你就一定可能係要用瑞德西韋啦，即係針劑嗰啲嘅。咁所以變相咧，即係得不償失嘅，我自己覺得。咁當然咧，政府即係我自己覺得都係解説嗰方面咧，都應該要再做好啲嘅。就是、怎樣可以令到長者們他們即係唔好話即係咁害怕啦，咁依一樣嘢。咁同埋就係話，如果長者他們個意願都係想同埋屋企人，因為有好多即係譬如我哋講緊照顧上嗰個考慮啊，或者擔憂，即係譬如佢自己一個人，或者即係佢可能未能夠即係同到其他嗰啲人士溝通得到嘅時候，尤其是譬如講緊以上嗰個溝通，有啲長者可能佢哋講緊一啲，即係我哋講緊佢哋獨特嘅語言嘅，咁好驚聽。 好向下話。 咁我係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我諗的而且確係有即係溝通上嗰個擔心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佢真係選擇即係留翻喺屋企嘅話咧，其實政府應該都容許佢哋有咁嘅即係選項，最多最多就係話。如果他們同住屋企人，他們又是打齊了針的，那我自己覺得呢，其實即是讓他們知識什麼情況下要去即是公立醫院，即使你如果服用了新冠口服藥的時候，病情都是轉差的時候，那我想這件事可能是值得政府去看，因為我們看的結果，我們看的結果是不想這些長者是失救，唔想呢啲長者係獲取唔到及時嘅服務。 曾醫生又想請教你咧，關於一啲高風險年齡群組嘅問題啦。今次嘅調查咧，有問到啲受訪嘅長者咧，就佢哋認為究竟乜嘢年齡嘅群組感染咗病毒之後，重症同死亡嘅風險會較高啊？咁有65%嘅受訪長者就認為8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就會有較高嘅重症同死亡風險啦。咁呢個相信都係大家理解噶啦。咁但係至於冇咁大年紀嘅，佢哋又覺得個情況係點呢？嗱，70至79歲咧，佢有40%嘅受訪者認為佢哋嘅風險較高。至於咧60至69歲咧，咁有10%嘅受訪人士咧就認為佢哋嘅風險較高。你點樣分析呢個情況咧？ 我諗我哋見到嗰個調查結果咧，就係啲我哋俗稱初老咧，即係譬如講緊60至69咧，佢哋自己可能。是覺得自己即係感染完即係感染咗新冠之後個病情未必會係即係好差或者會惡化啊，咁呢個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唔好單從睇嗰個年齡咯，咁我諗即係都要睇翻佢自己本身有冇一啲嘅即係免疫系統上嘅即係不足啊，或者疾病啊、長期病，呢個我自己覺得緊要嘅。但其實我哋睇到咧，歲數咧係一個因素咧，高風險因素咧就係即係萬一你感染咗新冠之後，嗰個其中一個高風險因素咧，佢係可以病情轉差嘅。咁所以我諗初老嘅長者咧，千祈唔好諗住通常即係80歲以上嗰啲咧，先至視之為係即係高風險嘅群組。 另外咧就关于其他嘅一啲风险因素啦，咁今次嘅调查咧都有问到啲受访长者，究竟佢哋觉得乜嘢人、乜嘢即系背景嘅人士啊，佢哋有较高嘅重症同死亡风险啦，咁得出嘅结果就系话咧系有四成一嘅人士咧就认为系呢个嘅高胆固醇、高血压嘅人士会有较高嘅风险啦。至於宅戒方面咧，咁就有23%嘅人士咧就認為三高宅戒嘅人士咧就有較高嘅風險。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所謂即係三高同埋呢啲，就算係呢啲指數，只係宅戒嘅人士，佢哋患病之後有冇呢個風險喺度咧？ 其實咧就本身宅戒，即係譬如無論係 血壓啊、糖尿啊，或者係膽固醇咧，其實雜戒咧，其實我哋都會覺得係即係都係屬於一個風險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咧同埋有一樣嘢，我諗好多人都應該要知識嘅咧，就係、是我哋俗稱講嘅三高，好多時咧，佢都未必即係、有病徵可言。咁所以變相咧就更加即係令到相關嘅人士咧不以為意啦。咁其實三高嘅患者咧，佢嘅死亡風險感染咗新冠之後咧，其實都唔細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高膽固醇嘅，我哋講緊有 9.4% 啦。糖尿病患者佢嘅死亡風險去到 7.3% 啦，高血壓都有 6%。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樣嘢咧，我諗即係大家。長者們都要知識嘅嚇，所以控制嗰個血糖、控制個膽固醇、控制嗰個血壓咧，係尤其重要。 嗯，好啦，跟住就講埋咧，關於對佢哋對於打針嘅睇法啦嚇。今次個調查咧就問呢啲嘅受訪長者咧對於打針嘅睇法啦，咁就話咧有36%係未打齊針。嘅受訪長者啊，佢哋傾向係盡量延遲接種或者係唔接種喎。咁亦都問佢哋點解會係點解會係唔打齊針啦咁樣。咁仲有70%嘅人士咧，咁係擔心疫苗嘅安全性啦。26%咧就認為就算感染症狀都唔嚴重啫。同埋有21%嘅人咧就認為因為身體差或者有長期病患，又請你拆解一下當中嘅一啲諗法啦。 其實就即係都好得意嘅，有一個咁嘅結果。因為其實就疫苗嗰、那個面世咧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啦，同埋即係疫情都有咁耐。咁我相信即係身邊有都唔少朋友都會接種過疫苗啦。咁我諗大部分人咧，即係都冇乜太大嘅問題嘅。接種完疫苗之後，即係我哋講緊一啲皮膚色啊、副作用嘅問題。咁所以有個咁嘅問題咧，我自己覺得都係會覺得即係比較出奇。其實咧，我想講咧就長者們咧，其實佢哋接種後嗰個不適啊，或者副作用咧，其實係相比起後生咧，通常係冇咁明顯嘅。因為佢哋嘅反應通常會較輕微啲。其實之前港大咧都出過一個相關嘅。報告喺呢方面，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就係想想唔明咧，千祈唔好有個咁嘅謬誤咯。咁至於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即係疫苗咧，新加坡其實做過一個研究，即係我240,000人當中咧，其實佢睇到即係你有接種曬三針嘅疫苗咧，嗰、那個重要性咧，對抗 Omicron 係非常緊要，因為嗰個有效減低嘅重症比例可以達至到。70%-80%不能嘅，咁所以即係唔好因為嗰、那個擔心嗰、那個疫苗啊副作用啦、不適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個身體未如理想，係咪真係唔可以接種咧？其實而家我相信政府都即係一而再再而三都去教育公眾咧，就係、是、其實冇即係呢兩隻嘅即係新冠疫苗咧，佢安全性。是絕對是即係相當高的，咁所以我諗大家唔需要太多。 係，或者好快又再問多個問題咧，就講翻嗰個口服藥，好多人都唔肯食咧，就因為可能係因為我見到有坊間有好多消息咧，就話哦，你食緊博血藥，又或者食緊降血脂藥、血壓藥，都唔應該食呢只特效藥嘅喎，咁樣究竟呢啲係咪即係可靠嘅一啲信息嚟嘅咧？ 嗱，我諗其實的而且確坊間有啲嘅人士知道呢個口服嘅藥物咧，其實如果你本身食緊即係或者膽固醇藥或者有啲心臟嘅藥物咧，的而且確可以未必適合食嘅。但係問題我哋市場上做嘅藥物嘅，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因為你本身食緊一啲嘅長期藥，而就即係覺得啊，清一色係兩隻口服抗病毒藥都唔得，其實咧都仲有另外一隻咧係可以服。 OK OK， 好啊，唔该晒曾奇恩医生，多谢你啊， 唔该 晒。曾奇恩医生就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嚟噶，咁就同我哋分析咗咧今次嘅一个访问长者嘅一个民调结果啦。咁头先都讲到咧，咁其实咧就医管局啦，咁早前就讲到话咧，咁其实就医管局咧都会去到主动去到联络一啲咧就系年长嘅人士嘅病人啦吓，咁、去到主动去到提出咧系处方呢个口服药嘅新冠病毒嘅抗病毒口服药俾佢哋啦，咁但系咧就讲到话咧就只有大约四成嘅长者咧系愿意咧系接受呢个新冠口服药嘅，咁头先都讲到即系呢啲新冠口服药嘅用处啦，咁点解仍然有咁少嘅长者系愿意接受呢个口服药咧？不如都问问依家呢位嘉宾啊，电话旁边有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医生啊。死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你又点样理解呢啲嘅长者点解佢哋唔要口服药呢？ 哦，其实主要系个制度问题嘅。譬如我睇翻我啲病人咧，咁我大约开咗十零二十个，个个都好乖，食晒嘅，全部都药，完全都系冇乜问题。咁啊，完全冇问题嘅。咁因为主要咧，我哋啲病人咧，我哋好熟悉嘅。嗱，个医生咧，我又熟悉佢啲病历，咁我知道佢需要，佢亦都知道咧，佢有病。咁医生俾佢一个最好嘅治疗，咁佢好安心嘅，因为佢对我都有信心，因为佢睇咗我有啲系睇咗一年一两年，有啲睇咗十年嘅，咁就即系完全冇问题嘅。但系问题就系而家我哋坊间好多长者就冇家庭医生嘅，你无端端有个医生打电话去俾佢嘅话咧，佢都唔知系咩人嚟嘅，好惊嘅其实，佢俾啲特效药俾你食，同埋啲药咧。系唔系食一粒两粒嘅？系食几粒、一次过食几粒嘅，你都唔知咩嚟嘅。咁变咗系好担心嘅啲长者。如果你个唔熟悉嘅话咧，咁啊，其实我都拒绝会拒绝食嘅，都唔知咩嚟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呢个情况咧，就系我哋个制度咧系化简为化，因为咧就譬如你由翻自己本身嘅地区嘅家庭医生，譬如佢睇咗十几年嘅啦，由佢哋去派咧简单好多，因为全部都熟悉啊，睇咗十几年啦。都是屋邨街坊咁样，咁但系咧就而家我哋就要揾医管局嘅医生去派啦，去俾啲药俾佢，而啲医生咧又唔系好熟悉佢个病历，知啲唔知啲，咁跟住打电话去咧，咁啊亦都系个病人都又唔熟悉个医生，大家你又唔识我，我又唔识你咁样嘅话咧，咁我谂全世界冇一个制度咧系个医生又唔识病人，病人又唔识医生，咁样可以肯食药嘅，咁我谂肯食药都比较奇啲。 咁其实系咪每个老人家都系有一个即系你唔系你啲病人啦，而系社区嗰啲啦，系咪都有一个自己嘅社区嘅即系家庭医生嘅咧？咁同埋，同埋即系政府如果真系好似你咁讲，系即系透过佢哋去派药俾啲长者，系咪一个可行嘅，或者系去转去呢个咁嘅制度，系咪可以随时可以转到嘅咧？ 其实喺欧洲啊，譬如欧美嘅国家，主要都系以家庭医生做主导嘅。譬如我哋睇翻以前啊，英国咁样咧，英国全部系靠家庭医生去打疫苗啊，同埋照顾啲地区嘅长者。因为英国仲多啲山卡拉嘅地方啊，系啲屋农村嗰啲咁样。咁我哋香港比较密集啲嘅，咁但系我哋香港咧就反其道而行，就唔用我哋个地区嘅医生，而系全部病人咧走晒去医管局。医管局就越睇越多病人，但系佢哋睇唔切喎。咁啲病人咧，有啲系你见到复诊咧，系睇三个月复诊一次，六个月复诊一次咁样，又睇唔切。咁啊，啲药啊浪费咗，咁啊啲病人又冇得问。咁其实我哋咧就系、是、我哋自费单地，我哋自己而家，咁啊化简为繁咁样，变咗越搞越烦。 有啲长者咧就以为咧系其实如果佢个病征系轻微咧。就唔需要食呢个新冠口服药啦，你会点样回应佢哋呢？ 其实我会同佢讲嘅，其实呢啲新冠口服药咧，其实一食咗之后咧，可以减低病毒咧四成至九成嘅，系开头食最有效嘅。所以开头你冇病征食咧，嗰个效果系最大嘅。到你有病征食嗰阵咧，就可能需要入医院噶啦，食特效药都未必有用噶啦。 其实即系你根据你嘅分析咧，而家个问题咧就出在于嗰个制度上咧缺乏咗个即系个人即系嗰个成分喺度系咪？即系嗰个对嗰个医生同埋嗰个病人之间个个人嘅关系，即系缺乏咗嗰样嘢吓，咁啊令到啲长者咧冇信心去服用嗰种药嘅系咪啊？ 就好明顯係得依個情況啦。譬如我哋睇打疫苗都係嘅，打疫苗咧，佢我哋就唔係去啲家庭醫生去打，係要去啲疫苗中心， 疫苗中心 透過電腦嘅話咧，其實係化簡為繁。即係我哋平時啲感冒針，我哋唔會即光疫苗中心就去打感冒針噶嘛，都係家庭醫生去打噶嘛。今次突然間整台大龍鳳出嚟， 搞到好多嘢勞師動眾，其實咧效果係仲差啲嘅。 會唔會都同一啲嘅俾長者嘅宣傳信息有關係咧？即係譬如可能長者都比較受住一啲朋輩之間嘅影響啦。即係譬如佢哋都仲可能以為一啲嘅坊間嘅成藥啊，或者中成藥咧，可能會比呢啲新冠口服藥更加有效添。即係佢可能係受嗰套會多啲嘅。係咪代表住其實而家即係政府或者當局佢哋做嘅宣傳都可以即係再做好啲咧？ 其实最简单即係讲最主要呢，佢冇一个熟悉嘅医生可以问。因为通常呢我哋有譬如有啲健康嘅事件呢，譬如喺全世界都系嘅。第一件事问系自己最亲近嘅医生，接近最近嘅医生先嘅。咁但问题就系好多长者我哋冇得问，问无可问。譬如我有啲病人喺譬如伊利沙有啲病人伊利沙伯复诊嘅。咁佢打电话去伊利沙伯医院呢冇人理佢嘅。因为你搵唔到个医生嘅。就算接到个医生呢，个医生都唔记得咗你系边个啦已经。咁就變咗就係話，佢當佢問無可問嗰陣咧，就要靠嗰啲街頭街尾啊、親戚朋友啊俾個資訊啊，或者甚至 WhatsApp 啊，或者係嗰啲電視嘅資訊啊，咁接觸好多。咁但係接觸呢啲信息咧，冇一個統一嘅發放方法嘅話咧，就對長者相當混亂嘅。咁我諗係對個長者係好唔公平嘅。 不過呢個制度就即係行之已久，又好難話即係一時三刻咧就將佢即係將佢倒轉過嚟嘅喎，係咪啊？即係雖然呢個你頭先講嘅描述嗰個一個係非常之好嘅公司型，即係醫學公司型合作嘅一個模式嚟嘅，我覺得嚇。咁但係即係而家呢個呢一刻，即係好難去將佢倒轉嘅，係咪咧？ 其實都唔係冇辦法嘅。而家譬如而家開始都。永遠都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第一步最重要的。譬如我想就是現在你規，現在就是可以規定曬，譬如而家你的長者，你在哪一區，應該可以，譬如透過西醫公會咁樣啦，規邊一區由邊個醫生負責。咁你政府，譬如佢要打疫苗咁，政府俾翻錢俾個醫生咯，或者要俾藥嘅話，俾翻錢個醫生啫嘛。咁咧有好多長者未必有錢去睇呢啲家庭醫生噶嘛，因為佢都下要300啊500咁，又未必有。但政府俾錢嘅話咧，咁我諗由呢啲前線嘅地區醫生去接觸啲長者咧，就個效果咧就強好多，好過你醫管局成隊兵咁走去打電話俾佢咁啊，都係陌生人嚟嘅喎。咁我好驚嘅，你屋村嘅起碼你都知道個名嘅話，哦，原來幾年喺度嘅啦已經，咁我就好放心。呢個都係自己人嚟嘅，都係咁啊。咁啊變咗就對長者嚟講咧係。我想是比较事半功倍可以是。 即是可以由这个打疫苗和即是口服药这两块工作呢就做起先，是不是？ 是啦是啦是啦。 咁但是你私人医生来讲是不是都可以愿意过都愿意做这样东西的呢？ 我想这个呢就要所有制度呢开头呢就有很多人有一个怀疑的。我想是要先行先试的。咁起码要大家要一个大家呢個覺得呢個係一個大方向，因為個疫症咧而家就咁嘅啫。咁會唔會兩年之後又有第二啲病公共衞生情況嘅咧話咧？咁永遠都係咧係病人近個醫生近個病人咧係好啲嘅。如果我哋而家我哋個醫生同個病人距離太遠啦，太接觸都問都問冇得問嘅話咧，我諗對一啲低下階層嘅市民嚟講咧係好唔公平嘅。 仲有一個醫學問題咧，都想問埋你咧，就係、是、有啲長者咧喺佢自己快測陰性之後咧，就唔再食呢個口服藥啦，即係未食足成個療程啊。你覺得係有咩問題啊？ 其實咧，佢嗰個快測個咧就唔係話相當準嘅。咁好多時咧，譬如個病毒量咧少嘅話咧，佢就未必會陽性嘅。但係其實咧，如果你用核酸檢測咧，佢可能個 CT 值可能22啊、24啊，都仲係有傳染力嘅。咁樣其實咧，就所以就算係快測陰性都好咧，其實我哋個標準個做法都係要佢食曬五日嘅特效抗病毒藥。咁你先至可以叫做一个完成一个疗程。 Okay, 好， 好啊， 好同阿石大明医生倾到呢先，多谢你吓。石大明医生就系老人科专科医生嚟噶，跟住落嚟咧，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封路在港岛半山巴炳顿道，因为水务急收，而家介乎列堤顿道至到柏道的一段巴炳顿道暂时不能够通车的，经过清理要翻现场的指示。另外在荃湾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和城门道近豪辉花园的全线封闭，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豪辉花园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但现在反而反方向去屯门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美达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 海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成交984亿3千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19204点，升5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19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1678点，跌23点。恒生指数系报19225点，跌226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19蚊，跌9.6。比亚迪股份215蚊，跌13.4；阿里巴巴88.5，跌2.15；新东方在线28.6，跌5.4，系跌5.4；美团173.6，跌2.6；恒生中国企业67.14，跌1.4；盈富基金19.8，跌2.4；中国海洋石油10.74，升2.6；友邦保险75.15，升1.5。中国神华25.75，升9.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香港航天科技、未来世界控股、中食民安、荣丰集团亚洲同埋中国投融资。五大跌幅股份：奇士达、九泰邦达能源、华夏置业、药明巨乐同埋汇景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40.45。瑞士法郎0.982，加元1.315，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94，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港金报16,040元，比上日收市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14.02美元，港汇指数103.1，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开的第三线有意外，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而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是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的第三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果栏。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上香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去番油塘龙尾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近沙咀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住兆康一段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之后提提大家啲封路，喺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同城门道近豪辉花园嘅全线仍然系封闭，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豪辉花园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嘅，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在港岛本山巴炳顿道就因为水雾急收，介乎列堤顿道至柏道一段暂时不能够通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咁之后咧就发现呢个五岁嘅仔咧，佢全身咧系有30多处嘅有可疑嘅伤痕啊，咁系一啲有紫黑嘅伤痕啦，咁啊包括一啲嘅刮伤啊、瘀伤啊，面部咧都系遍布一啲嘅紫黑嘅瘀痕啦，咁有新伤咧亦都系有旧患啊，咁之后咧警方咧就系将案咧列作谋杀案，并且咧拘捕咗死者嘅母亲嘅杨立门。 而家当然警方同社会福利处都系合作研究紧、调查紧嗰个呢件案嘅起因啦，吓同埋个案情啦。咁但系即系照即系报章嘅报道嘅资料得悉咧，就似乎呢个系一个当然系非常不幸嘅个案啦，吓。咁咧就呢个个案咧，亦都系近期有一连串嘅一啲虐儿案。咁呢、這个。呢、这、一個案個案情都個情節都有少嚴重啊，我覺得比較嚇，咁可能都係幾個不幸嘅原因咧，就結合埋一齊啦。譬如話呢、这個細路仔本身都係一個有特殊即係教育需要嘅細路仔，好似發展有啲遲緩嘅、 發展遲緩嘅問題。 係啊，咁、那個媽媽可能就真係唔係好識得去照顧佢啦。咁原來就係即係佢哋屋企嗰個居住環境亦都狹窄得住喺劏房嘅嚇，咁嗰個即係生活上即係嗰個壓力都好大啦。咁、那個爸爸亦都成日都唔喺屋企嘅嚇，咁再加埋就即係過去嗰兩年個疫情嘅問題咧，就根本都上唔到堂啊，翻唔到學。咁咧就變咗學校啊都未必能夠即係察覺及早察覺到呢一個問題，同埋個媽媽亦都好似係拒絕過即係社工嘅一啲協助，咁所以有好多即係不幸嘅因素咧，好似聚集埋一齊咁樣。 其實睇翻報道咧，咁呢一個家庭咧，嗰、那個背景都有啲複雜啦。咁因為咧就係、呢位女士咧，咁之前同前男友咧就育有一名8岁大嘅女啦。咁咁之後咧就同現任嘅男友咧就係有今次嘅死者啦，5岁大嘅男童啦，同埋另外一個咧就3岁大嘅仔嘅，就並且喺今年4月咧就再度懷孕啦。咁而咧根據咧警方嗰個消息就話咧，咁啊初步調查咧咁就呢個嘅死者啦嚇，5岁嘅死者咧生前咧讀幼稚園啦，咁幾年之前咧就有呢個發展遲緩嘅問題，咁啊容易發脾氣，管教上咧係比較難嘅。疫情之後咧，佢最後翻學上實體課咧係今年1月。之後咧就係轉做網課啦，咁但係就經常缺席。咁佢嘅媽媽咧就曾經以個仔唔喺屋企呢啲嘅理由咧，就向老師解釋，亦都喺學校復課之後咧，咁個媽媽咧就又話咧個仔咧係會轉校，咁就冇送個仔咧去到翻學嘅。咁而根據社署嗰方面嘅資料就話咧，涉事嘅家庭咧係非政府機構營運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嘅對象嚟嘅咁。咁究竟啊點樣理解今次嗰個事件呢？咁究竟會唔會有啲嘅環節可以比較早啲去到去到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可以介入避免呢啲不幸嘅事件呢？咁咁而最新嘅消息呢，就係警方呢就喺前晚啊係再度拘捕呢一名40岁嘅女子呢，就涉嫌呢對所看管嘅兒童同埋少年人忽略。咁根據報道呢位被捕女子呢就係死者嘅姨媽嚟㗎。咁究竟點樣理解今次嘅事件呢？有冇嘢可以幫到呢啲嘅家庭同埋小朋友呢？嗱，我哋嘅電話18723111。咁各位聽眾呢，對於呢件案件可能有啲咩嘅意見呢，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咁而呢個時間呢，我哋電話旁邊呢就請嚟一位兒童事務委員會嘅委員雷張神佳。雷太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首先就都講到啦，頭先有幾個環節啦。咁首先嗰個嘅小朋友啦，今次不幸過身嘅小朋友咧，咁根據警方嘅資料咧，就係有發展遲緩嘅問題。其實呢類有特殊需要嘅學生啦，咁佢哋如果真係真係懷疑被虐待嘅時候咧，咁其實有冇譬如學校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社區啊、社工啊等等，有冇要去發現呢啲嘅小朋友嘅問題嘅時候，會唔會特別有難度嘅咧？ 其實難度唔係冇，但係咧就唔係唔可能嘅。意思即是話，如果我哋有去嘗試，有去多啲關心同埋了解，嚟到去察覺嘅時候咧，未必係完全察覺唔到。咁咧就其實有幾方面特別要留意啦。喺留意之前，我一定要強調， 就是说呢在守护儿童方面呢我们香港、加入了这个世界这个大家庭呢、 嗯、 是更加认同和了解、这个儿童守护的重要性、 嗯 啊、当然以往就说、啊、是家庭的责任父母的责任、 嗯、 但是你都看到呢父母有时候扮演不到这个负责任的角色、 嗯 啊、因为不同的原因那社会呢就进入一个保护的角度、 嗯、 所以呢无论是市民啦、啊、或者说特别是专业人士呢都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预防是非常重要、 嗯 啊、我们大家必须打醒12个精神。一方面是要强化我们呢令我们了解究竟怎样去察觉就算是特殊学习或者发展迟缓的儿童、啊、他们的表征是怎样呢、啊、他们的言行或者态度有什么能够显示到原来他们受到危险或者虐待呢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在接触的里面是可以看到的这个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了解直接就是跟儿童本身、啊、现在是有困难的因为在那个实体的接触度减少但是呢如果相关的人士无论是老师社工或者其他的人员如果察觉有担心、啊、这个家庭很多弟弟的、哦、发现他的经济有很大的困难或者成日见到一个照顾者、啊、交了给另外一个照顾者那即使没有恒常的人照顾那是不是有多些问题呢、 嗯、 这样的时候呢就纵使、啊、现在那个疫情、啊、不可以接触的里面呢都要特别去留意因为有些机构呢都支援工作者实际是上门探访外展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供口罩啊、鞋套啊、搓手液啊、保护衣被的用品即是超越了我们的限制来到去保护一个小孩哥、 嗯、 那这个呢希望更多的机构和专业人士呢、嗯、都留意是你察觉到有真的多些需要的时候就进一步、okay. 就不要因为家长、啊、他拒绝你、啊、他很多理由 他的理由可能我们要听清楚、嗯、了解多些就不要被那些成为藉口拦阻了我们去保护一个儿童。 Okay, 嗯嗯嗯。其实这个个案呢、社会福利署应该是有他的档他的记录的啦。因为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即是发育迟缓发展迟缓的一个小朋友。亦都有社工是以前接触过他的、即是有我想是一些即是政府资助的即是社福机构啦。咁佢點解會咁遲都冇咩行動可以即係採取咧？嗬，即係佢其實好多家長佢自己唔係好識即係湊細路仔啦。咁亦都肯定係有好多人咧係唔想嗰啲社工去介入佢屋企嘅事嘅。咁但係係咪話啊？你家長唔想啊？咁我就唔嚟噶啦。咁樣即係個責任咧就好似冇咗啦，自己冇咗個責任咁樣嘅咧嚇。係 啊。 啊，點解會咁？ 呢、這個好重要嘅 嚇， 唔可以係。即系咁容易，即系被佢拒之于门外。正如我头先所讲，咁样咧就我哋话预防胜于治疗啊嘛。咁但系当我哋睇到有轻微嘅关心吓，或者话表面化啊一啲问题，好似唔系好严重，系遍体鳞伤。咁我哋被佢拒绝，系咪就 close case 咧？即系结束咧咁？咁呢个即系喺呢次嘅个案同埋好多嘅个案显示咧，我哋都不能够咁样做。嗯、 你会有咩建议啊？因为即系都警方嘅资料都话咧，咁其实有社工跟进呢个家庭噶。咁初步就知道咧，有社工曾经尝试定期探访啦，但系就死者嘅妈妈就唔愿意接触，所以探访咧就唔太成功。咁探访做唔到啦，你觉得譬如呢间跟进嘅社福机构应该做啲乜嘢咧？仲 系首先咧，都系。我一直咧作为倡议者咧，我建议咗两样嘢。第一就系而家咧，似乎喺调查个案嘅时候咧，少少咁揾到一啲，又揾到多一啲。咁但系咧，其实严格嚟讲咧，我哋唔系透彻知道呢个家庭嘅需要同埋来龙去脉。如果真正要一个透彻嘅处理同埋了解，以致系出一套嘅建议，系对未来更加有重要嘅作用。防止类似的惨剧发生呢是需要有一个儿童死亡或者严重个案的一个法定的研讯的机制这样才能够真正深入的了解还有呢是面对究竟我们有做到什么 冇做到乜嘢，或者话有乜嘢系需要做嘅步骤，系以致咧避免到下一步即系继续受伤或者损害，甚至死亡，呢个系要睇嘅。咁但系咧呢个我哋期望政府即系果断啲吓接受，因为已经有好多世界嘅国家都用紧做紧。而反映到更具體地認真地保護佢嘅市民，或者係特別係小市民。咁第二方面嘅就係話咧，要睇翻究竟係咪我哋盡咗我哋一切所能，定還是佢拒絕我哋啊？我哋再揾佢啊，佢又唔願意有第啲理由，我哋就終止咗我哋嘅服務咧咁樣。咁呢個都係要真正正視。咁咧就我相信有關即係處理嘅機構。同埋咧，政府都必須正視，唔能夠害怕就係話社會指責我哋嚇，或者有咩後果。我諗呢個更重要嘅就係點樣繼續向前走。除非我哋真係睇得到同埋理解到，我哋盡曬嘅責任，或者碰到咩困難都要提出嚇，以致避免日後重蹈覆轍。 嗱，咁你都建議有一個譬如兒童死因個研訊嘅機制啦。咁而家呢樣嘢似乎就未拎上議事日程啦。咁但係另外一個立法嘅建議就係話一定要強制性要舉報一啲即係虐兒嘅個案。咁呢樣嘢都好似未通過㗎，係嘛？即係你覺得而家係咪即係好似好慢咁啊？即係呢啲即係立法嘅程序仲係 過往我的確係覺得比較緩慢。即係我哋喺守護兒童方面，唔係話社會同埋政府完全冇做功夫，但係所做嘅功夫所行嘅步伐都係極之緩慢，同埋冇做一啲較為透徹機要性嘅政策嚟到推廣。所以最近我特別都同我哋嘅特首寫咗呢個諮詢嘅時候咧嘅反映，就係話政府喺施政嘅裏面咧。必须有一个儿童的角度，在各个部门里面所推出的政策呢，一定要有怎样影响儿童的评估的制度，以致才真的长线地反映到我们对儿童现在及未来的长线的关心。现在讲的强制举报呢，其实很多海外的国家已经做了一段相当的时间，当然他们成功的经验同埋佢哋做得唔好嘅經驗，我哋都要參考嘅。咁最主要咧，社會人士要知道呢個目的係要讓孩子同埋家庭得到及早嘅幫助，希望每一個單位或者專業人士都能夠喺需要嘅時候咧，係做呢一個積極進取嘅功夫。但係法定嘅人咧，因為佢接觸兒童係最多，同埋咧佢經過訓練能夠有呢一個分辨嘅能力咧。所以在法定度要求他们，如果你发现狗狗都不做而引致儿童是严重受伤，这个是有一定的责任。这个就是强制举报的原意来的。我们期望呢，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快快这样讨论并且落实。但是最紧要不要阻住我们的呢，就是政府要愿意投以真正的资源，去使到你强制举报后專業人士願意將呢啲個案舉報俾你，你係唔會坐住啲個案唔喐嘅，係有適當嘅時候嚟到跟進，並且咧係有一定嘅方法同埋方向嚟到保護，就唔係造成一個假象嘅。 OK， 嗱，頭先都講到，頭先都講到啦，咁呢個個案咧，其實有一個環節咧，就係話因為咧就疫情期間咧，咁就幼稚園就轉網課啦。咁其實呢個死者啦，呢位小朋友咧，咁其實有一段時間咧，就經常都缺席呢啲嘅網課噶。咁佢媽媽就解釋就話咧，咁佢可能唔係屋企啊，咁之後就算轉翻面授課啦嚇，咁都仍然係講話譬如佢要轉校啦呢個借口咁樣，咁。对于学校来讲，你觉得又可以怎样跟进法呢？因为即当家长有不同的理由去到解释个仔缺课的时候，其实可以怎样去跟进下去呢？ 首先呢，一定要比较现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呢，搜集了之后呢，就有很多功课要学习和反思。我想在这个反思的过程里面呢，更加要帮助我们写下呢个守护儿童嘅政策，同埋立定一个框架。呢个政策同埋框架唔系挂喺墙度嘅，而系要实际系可以落实，即系唔系离地嘅。咁使到每一个前线嘅老师， 下佢嘅督导，都睇到自己有一个嘅角色系扮演。除咗我喺课堂度教细佬哥一啲嘅学识之外，佢嘅安全我哋都好重视嘅。咁喺呢方面咧，一定要加以一个支援吓，因为佢哋自己即系都系有一定嘅限制。咁另外一方面就系话咧，啊老师都有一定即系嘅限制嘅权责。如果自己处理后唔能够做得到，吓佢拒绝你一次，吓拒绝你两次，吓嘅时候咧，系有一个转介嘅架构。 Okay. 譬如去到社工啦。 Okay. 社工亦都要得到一定嘅培训同埋支援。 嗱，时间关系啊，我哋听一听七点钟新闻先啊，咁啊，多谢你先。 愿意同国际社会一起加强对话和合作，共同反对网络霸权，共同应对各类网络攻击，维护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天气概况，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5.3 度，是有纪录以来9月份的最高温度。超强台风轩南诺已经减弱成为强台风，在晚上7点，轩南诺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45公里，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海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同干燥，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同埋深井段都系分别挤塞嘅，因为嗰度咧分别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沿住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至到珠海学院一段啦，同埋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至丁九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因为之前嗰度咧分别发生过意外事故。九龙红磡七咸道南去观塘，之前在理工大学对开那里第三线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意外清了场，现在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在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的支路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冇乜挤塞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啦。尖沙咀线嘅龙尾排到去落山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埋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都系繁忙啊，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港岛半山嘅巴炳顿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啊。巴炳顿道介乎列堤顿道至到柏道嗰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噶，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嗰边啦，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屯门近住德士古道北一带咧，较为多车。荃湾西流角路因为仲系受到爆水管嘅事故影响，西流角路同埋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段咧，而家都系需要临时封闭，咁啊经过车辆要改道行驶。而青山公路去美孚近住豪辉花园嘅慢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嘅。西贡嗰边咧，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北港至到康湖居段现时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天时暑热揀饮品要留意有几多糖分，千祈咪变咗饮糖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中秋节又到啦！ 开心日报黄桂林， 中秋节大家都食月饼，原来有人月团圆同埋圆满嘅意思嘅。今年中秋，我仲参与咗社区举办嘅月饼义卖筹款活动，为嗰啲有需要嘅人士送上一份人间嘅温暖同埋中秋节祝福。 花好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祝大家有个温暖开心嘅中秋节。 运输署嘅2022年交通习惯调查会喺9月至12月进行，被抽中嘅市民喺收到邀请信后，可选择网上、电话或上门接受问卷调查。上门嘅访问员会着制服同带名牌，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积极参与调查，帮助提升大家嘅出行体验啦！如有查询，请致电3900-110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早前咧喺深水埗一個嘅劏房單位就揭發一宗咧，就係有名5歲男童咧就死亡嘅個案啦。咁啊，警方咧就以涉嫌謀殺咧就拘捕咗佢33歲嘅媽媽啦。咁並且咧喺呢名死亡嘅男童身上咧就揾到30多處嘅傷痕啦。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兒童事務委員會嘅委員雷張慎佳傾緊嘅，請翻雷太出嚟先。雷太你好。 系你好， 系雷太你好，系啊。头先啱讲开咧，就系喺疫情之下咧，社工们啊，即系去做佢哋嘅个案跟进嘅时候，都有唔同嘅问题啦。咁头先我哋都倾过，即系学校方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但系我都想知道，即系从一个专业嘅角度，如果话个事主嘅父母系唔俾佢哋入屋嘅，或者唔想接触佢哋，或者系拒绝佢社工嘅一啲服务嘅时候。社工本身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即係佢係咪都仍然可以堅持係要上去揾佢呀，或者同啲鄰居傾下，或者同佢學校又傾下咁樣。其實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係，首先呢，我哋講緊民間嘅團體，即係呢非政府機構，有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係話呢，涉而不捨地呢去，因為理解到一啲家庭裏面可能面對嘅恐懼或者困難，怎樣去克服他們的恐懼和困難，令他知道我們在那裡不是說又拉又鎖，我們是去到幫助他，面對他的問題，幫他解決他的問題，是要用一些功夫的。那過往我都看到有些個案呢是經過相當的努力呢能夠克服，就是入門的，入到去解決的，這個第一步不要放棄。但是第二步就是說呢，是真的經過很多的努力，佢都堅決唔俾你入，或者佢一開始就佢好明確地嚇，又恐嚇又抗拒兩步。作為民間團體咧，仲有一步可以走嘅，就係話咧，如果你發覺係即係都係需要嘅咧，就可以轉介俾有法定權利嘅機構。咁呢個咧就係政府社會福利處啦。社會福利處咧有個專門嘅部門，就是保護家庭及兒童科，他們都是受過專門的訓練，有經驗的同事，他們有一個責任呢是用即是他們這個法定的權利呢來到去入屋的。當然他們都不會一下就破門而入，因為這個關係都是重要的。他們往往呢都會用他們的方法和解釋，因為他的身份呢而入到屋裡面。如果真的家庭不讓他們入的時候呢，他們都還有一步，就是呢知會警方。咁當然，如果一開始就嚴重嘅，我哋就馬上知會警方啦，唔使等咁耐，唔使拖遲得細佬哥受苦。咁所以係有逐步係可以行，就唔好唔行，即係唔好因為佢拒絕咗你，於是對唔住，我完咗啦，我做曬我嘅工作。但係誰不知好多隱憂，兒童仍然係受到一定嘅疏忽照顧，或者心理、身體嘅虐待。咁呢個我哋唔好停喺呢一步咯。 Okay， 好，唔該曬，雷張臣佳，多謝你啊。 唔該。 好。 系雷俊臣，就是儿童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嚟噶。咁头先都讲到话咧，政府就系有意系建立一个强制举报虐儿嘅机制啦。咁其实咧，政府咧都将会咧去到咨询一啲嘅意见嘅。咁其实咧就系政府劳福局局长啊孙玉涵咧，听日咧都会有一个主持嘅会议啦，社福界嘅会议啦。咁就系第一场有关于咧系怀疑虐儿个案强制举报规定建议嘅持份者咨询会。咁將會進一步推展相關嘅立法工作，咁就睇睇咧嚟緊呢個立法嘅進程係點啦。好啦，休息一陣先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楊立門，我哋都傾另一個話題啊。咁就睇下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參與嘅，咁就係講緊咧公共牙科嘅服務啊。咁以往都經常睇到一啲嘅報道啦，咁就係講話而家啲公共牙科嘅街症嘅服務咧。咁、那個名額有限啦，咁所以咧就見到不時咧都見到有唔少市民咧就係一大早甚至通宵咧，咁就喺呢啲嘅牙科診所外面咧就係輪候，咁希望咧可以爭取到呢啲睇牙嘅一啲嘅名額啊，咁呢個當然好唔理想啦，令到好多可能基層嘅市民咁佢要係即係通宵喺街道去到輪候呢個牙科嘅街症啦。咁其實咧最新咧就係有一個新嘅安排啊，咁就係話咧。卫生署咧有四间嘅牙科诊所咧，就可以俾市民咧就系呢个凌晨12点攞筹，攞完筹之后咧，朝早咧就系唔使再排啦。咁啊，朝早咧先至翻嚟咧去到睇呢个症啊。咁大家点睇咧？会唔会真系改善咗呢个嘅情况咧？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同大家讲恐惧症，英文点讲咧？恐惧症咧，通常我哋叫 phobia，phobia。phobia phobia， 咁前面愣住一啲嘢咧，嗰啲嘢加埋咧就变咗系嗰样嘢嘅恐惧症啦。譬如所谓幽闭恐惧症咧，系一个好细嘅物质里面唔可以停留好耐，譬如入到 lift 就会好惊嗰啲咧，我哋叫 claustrophobia claustrophobia c l a u s t r o p h o b i a claustrophobia。另外嗰、那个好驚嘅密集恐懼症咧，就係 trypophobia，trypophobia，T-R-Y-P-O，trypo 呢個係希臘文裡面嘅一啲窿啊，窿窿窿窿窿咧就加埋一齊就好驚啦。見到咧都打冷震嗰啲咧，我哋叫做密集恐懼症 ，trypophobia，T-R-Y-P-O，P-H-O-B-I-A，trypophobia，trypophobia 形容詞咧 ，trypophobic，P-H-O-B-I-C。譬如我有少少密集恐惧症啦 ，I'm a bit trypophobic， 咁就系咁样讲翻啦。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16啊，自由风自由风。这一次呢就讲讲公共牙科的服务啦。咁其实呢而家香港呢就有11间嘅指定牙科诊所啦。咁就可以为市民呢提供一啲免费嘅紧急牙科服务啊。咁包括咩呢？咁包括可以处理一啲急性嘅牙患啦，处方一啲药物啦，咁同埋呢就是治理口腔嘅脓肿啊，同埋剥牙等等啦。咁但係呢就係、是、其实係有名额嘅。咁呢啲嘅服务嘅牙科街症嘅服务呢，咁每一节呢都有一个服务名额。咁但係呢喺疫情底下呢个名额係再减少咗㗎。咁、所以见到呢就係、是、以往都有啲报道啦，都讲到话有啲市民为咗去轮候呢啲牙科街症呢，就要通宵排队啦。咁、好啦，咁卫生署呢就终于就有一个新嘅安排啦。咁就由今日开始有四间嘅牙科诊所呢，就包括係坚尼地城啦、荃湾啦、屯门仁爱啦，同埋元朗啦，元朗政府合署牙科诊所啦，咁就话咧会喺呢个凌晨12点开始，就为轮候人士咧初步登记佢嘅个人资料，同埋核对佢嘅身份证正本。 咁我本人登记一次啦，咁之后咧完成初步登记嘅人咧就唔使再等啦，可以离开个诊所，就并且喺当日嘅上昼咧就原定派筹嘅时间就翻翻嚟咧相关嘅诊所正式攞筹同埋进行登记噶。咁呢家四间嘅牙科诊所咧就系率先去做呢件事啦，嚟紧咧都仲会有两间咧都会有呢个初步登记嘅安排嘅，分别系观塘啦同埋九龙城。稍后嘅时间啦，9月14同15号咧，呢两间嘅牙科诊所咧都会有关嘅一个安排啊。咁当然啦，佢希望咧个目的咧就系为咗避免呢个嘅睇牙科街症嘅人士通宵排队啦。 嗯， 杨立门又觉得有冇效咧呢样嘢？ 如果你话嗰、那个措施嘅目标系要避免啲病人系通宵咁样去轮候嗰个筹咧，咁你可以话系有效嘅，因为佢而家 唔使轮啦， 系因为你就 唔使通宵排队啦， 系就唔使通宵排。不过咧，佢就要即系夜晚，即系凌晨12点咧就要开始排筹，因此咧就12点前后咧，啲人都会要去排队噶啦，咁样吓。咁因此就如果真系有啲公公婆婆即系要去轮筹嘅时候咧，佢可能真系要好夜啊吓，即系或者提早到去晚饭之后，咁可能就要出去排，排到去凌晨。佢開始派籌嘅時候咧，佢先至攞到個籌。咁當然你就凌晨之後，你攞到個籌之後，攞唔攞到都好啦，你都要走噶啦嚇。咁因此咧就冇咗即係通宵排隊呢個問題，因為佢攞唔攞到籌，攞到籌嘅咧就第二朝8:30就即係可以嚟睇病啦。咁攞唔到籌就下次啦嚇。咁因此咧就冇咗個通宵嗰個問題，但係問題都係仍然存在嘅，即係嗰個名額咧仍然係咁有限。咁佢哋要排隊咧都係要深夜去排隊。队 咁有啲人都觉得啦，咁虽然话唔使通宵排队啦，咁但其实系讲紧将排队嘅时间， 系啊， 由凌晨咧就褪前去到夜晚嘅时间，系啦，可能就啲市民咧，可能真系晚饭时间咧就需要嚟到排队啦，咁咁就为咗系12点咧就攞一个初步筹咁， 系啦。 咁當然啦，咁唔使凌晨排咧，咁但係夜晚排又係咪真係好咗咧？係咪真係治到本咧？咁咁而另外咧，就係佢12点開始做呢個初步登記咧。咁其實對於某啲人士嚟講咧，都可能係唔方便嘅，因為如佢12点嚇先至攞到個初步嘅籌，咁佢之後咧有冇？嘅交通工具翻到屋企咧，可能佢係少少喺遠少少嘅地方過嚟排隊做初步登記噶嘛。咁如果佢真係比較夜咗啦，佢可能未必有一個即係方法可以翻到屋企嘅。咁啲市民都覺得係有啲麻煩嘅地方啊。 聽講有個個案就係有人講就話，即係佢都唔係話準時搭到正，即係12点就開始，佢好似就遲咗10几20分钟先至開始派。咁你唔係一派就即刻攞曬啊嘛。咁你都仲等緊一派，咁即係話12点几，即系啲人先至可以系离去嘅。咁嗰阵时咧，就即系再搵公共交通咧，就都几麻烦下，我谂。 咁有啲报道就睇呢个嘅坚尼地城嘅社区综合大楼牙科诊所啦。咁就讲话原定咧就12点开始做呢个初步登记啦。咁结果咧就迟咗大概系20分钟左右啊，咁先至有职员咧就为市民做初步登记咁。咁而另外咧就睇翻啦，咁其实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做到呢件事呢，咁其實呢就有啲嘅傳媒呢都揾過衛生署去到回應啦，咁都話其實衛生署呢係探討過使用一啲嘅自動派籌機嘅，咁不過呢就喺兩間嘅牙科診所呢就試行之後呢都發現運作上面呢有唔少嘅困難，咁、那個效果呢未如理想啊，咁所以就結果都冇用到囉。 好似即係餐廳酒樓嗰啲自動派籌啊，即係都可以撳一個掣咁樣就可以攞到個籌，係咪呢？唔知我都唔知佢點樣運作嚇。 嗱，睇翻咧，即係呢個公共牙科嘅服務啦嚇，咁其實都。即系冇唔够名额呢个问题咧，就的确系大家关注咗好耐嘅事情啦吓。咁其实都可能系即系个根源咧，都在于真系喺公共医疗系统入边啦。牙医嘅数量系唔足够啦。 系啊，因为即系其实呢10几间诊所咧，真系个本身嗰个使命都系为即系公务员去服务嘅啫。只不过就系即系真系留到有啲一碌呢啲空隙出嚟咧，就都可以即系接受一啲即系市民嘅即系体证。 的需求啦，咁样吓。咁呢个咧就我觉得都唔系十分即系理想啊。 嗯，嗱，而家其实香港嗰个嘅牙科嘅市场咧，咁、嗯、大部分都系以私营嘅为主啦。咁其实相比起公营咧，公营嘅一个牙医数目咧系相对较少噶。咁、 嗯、 就算啊，你讲紧全香港嗰个嘅牙医人数嚟讲啦，咁其实讲紧香港有2700多名嘅牙医啦，咁其实相对于人口嚟讲咧，每一万人口咧就大约有3.7名嘅牙医啦。咁其实之前我哋都有讨论过，嗰个比例咧都相比起好多嘅已发展嘅国家地区嚟讲咧，都系呢个比例都相当之低啦。咁而咧，譬如公营服务嚟讲咧，咁啊截至到今年7月啦，卫生署咧就大概有系312名嘅牙医职系嘅人员啦。咁其实主要嘅服务对象咧都唔系普罗市民噶、 嗯， 主要服务对象系公务员啊，同埋退休公务员啊，佢哋嘅家属啊咁。咁虽然咧有牙科街症啦，咁但系咧其实咧每间诊所一个礼拜只系得几十个名额噶咋。 系啊，吓咁即系其实我哋都同即系牙科医生学会嗰边嘅人都倾过啦，佢哋都觉得咧都有空间系即系政府系同即系私营牙科嘅執業者咧係可以合作咧，就可以提供多啲即係牙科嘅服務俾市民大眾，就唔係淨止即係公務員咯嚇。咁目前而家即係市民大眾嘅資源係唔多嘅嚇，即係你譬如話關愛基金可能有啲嘅津貼啦，或者係有啲慈善團體可能佢有啲比較平嘅牙科服務俾人啦。咁你醫療券可能一年有2000元咁，咁但係咧就似乎係一般嘅，譬如好多老人家咧，佢自己都覺得係好難係真係。即係攞到佢需要嘅牙科服務， 係咁佢哋有可能未必負擔到 私營 牙科服務嘅一啲費用啦。咁、啊、所以其實佢哋都有好有需要咧，去到係揾呢啲嘅公營牙科服務嘅街症啦。咁、但係而家個情況係個名額咁少，又要啲人排隊攞籌咁。咁、相信咧呢個問題咧係要由根源嗰度咧就係開始處理啦、好啦，各位聽眾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真係試過去到排呢個牙科街症嘅經驗？严咧，而家啊，咁啊，卫生署做出一个凌晨12点派一个初步筹嘅安排，大家又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 嗯， 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邓女士喺度，邓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请讲啊。 系啊，我觉得咧，即系嗱，我就好，即系暂时叫做OK 啦，因为早几年咧，我都系去排你哋政府嗰啲街症嘅，咁、我觉得。嗰時嗰、那個即係制度啊，係相當好嘅，因為嗰陣時你係早到早得啊嘛，嚇、即係唔使啲嗱，你而家我而家你哋改咗呢個制度，我都唔知啊。原來你哋要12点，成日12点嚟講咧，即係對於啲婆婆嚟講咧，姐姐嚟講咧，係相當辛苦嘅。嗱、首先啊關節啦，你知如果嗱而家呢個天時還好。如果是天時熱天時冷的呢、我們的手腳 是硬的、是硬格格地走去的、這樣你老實說天寒地凍去12点，我真的第一次聽到我很反感，我不明白為什麼政府做事這麼倒退的，叫啲婆婆12点，喂，你12点叫你去啊，有得執啊，有啲人都唔想執啊，大佬。 佢衛生署個原意咧就係、因為現時啊嚇，即係未有呢個措施之前，係現時咧啲人係要通宵排隊嘅。咁而家咧就派咗籌咧，就大家唔使通宵排隊啦。咁嘅意思即係 不過要深夜排隊 嚇。 唔係啊，你可以早啲排隊嘅啫。唔係啊，咁即係咁又誇張啲，啲人真係通宵。嗱，我以前不嬲去排隊，7点零、6点零去到。實有醜攞嘅，但係我唔明而家啲人點解咁誇張。 即其實 如果政府有呢個政策咧，我覺得政府好倒退嘅。啲婆婆12点去攞咗張籌翻嚟，你瞓唔瞓得著啊？第二朝又話去等住點整點整啲牙。我聽到我好唔明白。 明白，好多謝曬鄧女士嘅電話嚇。咁我哋聽多位聽眾先，有關先生喺度，關生你好。 是我不知道政府想什么、三更半夜叫婆婆拿了个丑她怎样回家、有没有交通工具，调转头你的医生啊12点跟她看完私家车她都有车揸回去，叫婆婆怎样、在街上站到天光、是吧、这个第一个 最唔好嘅係冇諗到啲老人家嘅安全。 嗯。 第二，你使唔使十二點鐘去排走啊？你政府嗰啲牙醫咧就五點收工，你可唔可以五點排到九點啊？等啲婆婆可以翻屋企啊？ 嗯。 係咪先？你個時間提早啲調一調就得噶啦嘛。根本政府都唔想揾啲資源落去，係將個時間咁樣調，難為啲老人家。十二點鐘排完，你叫佢點樣翻屋企？有危險邊個負責？ 嗯， 啊，唔通又睇攞完個籌又等到天光，等到你天光先睇一個街道，唔啱噶嘛個邏輯。 嗯， 啲高官點樣諗嘢噶？嗱，佢最好咧調翻轉頭，五點鐘公務員醫生收咗工啦。咁就再請啲醫生五點鐘睇啲婆婆睇牙，睇到九點鐘十點鐘，啲婆婆仲可以翻屋企，將呢個空檔時間俾再請啲醫生去做。 嗯， 啊，這個仲諗多啲辦法，就唔好咁樣難為啲老人家。 OK， 系啦， 好啊，多謝曬， 多謝曬 嘅電話嚇。咁啊，阿關先生都講到啦，咁其實如果真係要做初步登記嘅。我點解係凌晨十二點呢、可唔可以前一日再早啲時間做呢個初步登記，咁就唔使話去到半夜先嚟登記啦。咁 係咯， 咁啊，的確係可以去考，可以諗嘅。係 咯，可以諗，即係微調下嗰個時間啦，或者 嚇。我諗佢頭先都講到一點咧，就係即係尤其是咧，而家去做呢啲嘅排隊輪牙科街症嘅人士咧，即係部分係長者嚟噶嚇。 係啊， 咁變咗要佢哋可能十二點攞完個初步登記嘅籌，翻去屋企，咁可能係咁夜咧，無論佢係搭交通工具又好，行又好，的確係有唔方便嘅地方。 係啊，同埋第二朝你八點半又要去到嗰度咯。係 啦， 咁你即係你嗰朝又要好早起身，真係走兩次喎要。 係啊，即係可能好短時間就要。 係早咯，好短時間之內要走兩次咯。 即 係 佢未必住喺嗰個牙科診所， 好近 嘅地方， 佢一定要可能搭車啊咁樣。 係啊，嚇，咁所以究竟啊呢個做法有冇乜嘢方法可以改善呢？嚇，究竟係嗰個登記嘅方法可以再改善啦，還是真係根源上個牙科嘅人手？是应该要再增加再改善呢、我们电话继续是1872311 1872311，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四川甘孜州泸定县6.8级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1人，超过30人受伤，其中雅安市石棉县有至少14人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将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受灾民众，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地震在中午12:52发生，震央距离泸定县39公里，震源深度16公里。地震导致部分水电、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有房屋在地震中倒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立即启动国家地震应急三级响应，四川省财政厅紧急调拨5000万元人民币救灾，当局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指导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本港的新冠病毒单日确诊个案连续3日过万宗，新增10021宗，本地感染占9869宗。另外呈报多8宗死亡个案，年龄由56至104岁。学校呈报3444宗阳性个案，涉及过1000间学校。当局预期学校爆发风险较暑假前增加，但现阶段不会要求全港停面授课。医管局表示，现时有2915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396人是新增留医病人，再多5名患者情况危殆，累计63名患者危殆，当中16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法律援助处发言人表示，法律援助处处长庄恩东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现正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进行隔离。当局话， 庄恩东最近一次上班日期是9月2号，他最近并没有外游记录。法律援助处已经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在北京，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毛宁批评美方长期对中国的手机用户进行无差别语音监听，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的短信内容，并对其进行无线定位。他说美方行径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中方强烈谴责，要求美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不法行为。毛宁强调，网络安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拥有最强大网络技术实力的国家，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对他国进行泄密和攻击，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为维护网络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同干燥，气温介乎29至35度，吹和缓西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气温稍低。中秋节前后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的是尖沙咀线就繁忙少少，龙尾近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仍然是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港岛路面半山的巴炳顿道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近住列堤顿道至到柏道那段的巴炳顿道而家是封闭了，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改路行了。九龙方面，尖沙咀天文台道都是有些紧急的维修，天文台道来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部分行车线是需要临时封闭。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市中心至到扫管忽段仲是繁忙的，后一些近住深井那段都是比较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仍然是繁忙，龙尾在呢个美林村嘅。荃湾西流角路就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西流角路仲有就是城门道近住豪辉花园嗰度咧，仍然是需要临时封闭嘅。青山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豪辉花园嗰段嘅慢线都是需要封闭，本来经过度嘅巴士咧，而家都要改道行驶啊。安全车速报告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今晚筲箕湾东旺道有工程嘅，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清晨嘅五点钟，东旺道系会临时封闭，除咗系前往东旺中心嘅车辆就不受影响。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赵迪虽然翻咗嚟，但系高亮就拒绝同佢复合，而孔令云就想加入飞行队。但孔祥海就反对，但最后孔令文获准成功加入救援队，而踏浪号亦都重见天日，一乐终于为父亲证明清白。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 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就講緊今日開始咧，有四間嘅衛生署牙科診所咧，咁就可以喺凌晨12点咧，就為輪候人士咧就做初步登記啊，咁就唔使通宵排隊啦。咁就並且喺上晝咧就係原定嘅派籌時間咧，翻嚟咧就係正式咧去進行登記，去到睇呢個牙科街症啊。咁大家點樣睇呢個安排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楊立門啊，我哋揾嚟一個機構嘅代表啦，咁有社區組織協会干事连伟桥啊，连伟桥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又点样睇呢个安排啊？ 哦，我觉得即系都系掩耳盗铃啦，因为即系都系改变咗个派筹嘅方式，咁但系实际嗰、那个即系服务嘅节数啊、筹数咁样，其实冇增加过。 嗯， 咁变咗，虽然即系可能影唔到一啲画面系大家喺度接近露宿咁样，咁但系实际都系要揾到牙科服务都系好困难咯。 嗯。 咁但係即係叫做起碼唔使通宵排隊啦，會唔會都係一個小進步呢？ 都係一個小進步嘅，但係有可能有啲街坊佢哋想，譬如朝頭早再睇下有啲臨時空缺，即係執死雞啦，咁可能佢哋會變咗要排兩次或者嚟兩次囉。 佢哋可能都唔係或者要嚟兩次，佢哋可能真係一定要嚟兩次，因為即係執到籌嘅話。 系啊，嚟两次都嚟唔到咯，即系都嚟唔到咯，有可能。 即系以前就即系你早啲嚟咧，咁就你攞到筹，你咪嘅睇咯，系咪？即刻就接住就去睇啦。咁而家咧就之前嗰晚咧就要好夜咁样咧，就去攞咗个筹先，然之后跟住第二朝又系一早咁样就再嚟睇噶，系嘛？即系有咁嘅情况咧，而家系咪啊？ 系啊，同埋即系虽然可能唔使露宿系一个小进步，但系因为佢嗰啲街。正个地点，其实譬如好似全香港岛都一间，咁变咗如果你十二你十二点钟攞到，咁你要翻到屋企都可能点几两点噶咯。 即系如果住东区啊嗰啲咁样，去已经坚尼地城都好远噶 吓。系啊，所以其实嗰个服务量同埋即系诊所嘅数目啊嗰啲，要增加呢啲咁样嘅，先系真正帮到咯。 嗱，头先都有听众就有个建议啊，咁就系话其实初步登记都得，咁但系。可唔可以再早少少咧？即係譬如真係喺 五點至九點啊， 係啦，前一日嘅一啲較早嘅時間，就唔好凌晨十二點先派啦。咁你又覺得點咧？ 我諗都有其他考慮啦。因為如果五點至九點派，可能變相要晏晝，可能仲係好太陽毒熱嘅時候要開始排。咁又係一個受苦咯。 即係總之無論任何時間做初步登記，都只係將個排隊嘅時間再褪前啫，係嘛？ 係咯。 係啊，咁始終講到尾就係你始終冇改變個服務量嘅話，無論點樣即係所謂整色整水啦，其實最終都係個結果都係好難得到。咁其實可唔可以諗下好快嘅可以有一啲公私營協作，譬如用到。私家嘅牙醫嘅 capacity 可以即刻幫到咧，譬如如果今年譬如施政報告可以推出一個牙科嘅醫療券嘅話，咁可能個問題即刻會舒緩好多咯。 其實而家即係公共牙科診所啦，咁其實衛生署都多次講啦，咁其實係真係主要係服務，主要嘅服務對象係公務員嘅，咁所以咧而家有只有一啲嘅緊急嘅牙科服務啦，咁係提供一啲少量嘅名額咧，就開放俾市民大眾咧做呢個牙科嘅街症啦。你點樣睇而家呢個公共牙科呢個嘅系統咧？ 其實係喺有街症有得排隊已經係好少數，即係已經係相對比較幸運咯。因為你頭先都講，佢只係做止痛同埋剝牙。咁其實好多時我哋服務嘅長者有時都好艱難嘅決定，即係隻牙譬如爛咗要補嘅。咁佢到底剝唔剝呢？因為補牙就冇服務噶嘛，佢要自己俾錢噶嘛。咁如果佢負擔唔到補牙嘅話，咁可能嗰隻牙本身有得救，但係佢又因為冇錢俾而慢慢就用咗街症去剝咗佢。咁其實即係變咗你剝一隻就少一隻。 咁所以其實再慘啲嘅係連隊都冇得排嘅人。咁譬如佢想整假牙嘅，咁佢去邊度排隊呢？佢想補牙嘅，唔想即係年紀大冇曬牙有外觀尖嘅，咁佢邊度排隊呢？咁嗰啲人連隊都冇得排囉。咁所以其實除咗話個服務量喺牙科街政之外，其他嘅牙科服務都係好缺囉。 嗱咁即係而家未有呢、這個即係新嘅服務之前呢，咁而家都講返嗰個即係派籌嗰個安排呢。咁其實既然而家有一個初步嘅登記呢，你覺得有冇可能係可以容許啲長者呢，尤其是係可以派佢哋嘅譬如照顧者呀或者家人呀幫佢哋攞咗第一輪即係嗰個籌，然之後佢第日佢哋先至去睇證，咁呢個可唔可行呢，你覺得？ 我諗都可以研究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一方面完善咗呢個攞籌制度，可能個服務量又會再即係要排隊嘅人又會再 多咗， 因為真係好多嘅被抑壓嘅需要。咁其實政府自己做嘅口腔健康調查都睇到，其實有一半嘅長者係牙痛到影響睡眠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就即係未浮現出嚟，佢哋想睇牙科。咁所以即係其他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加多啲渠道係會比較好啲咯。因為照顧者雖然年紀可能後生啲，但係其實佢哋都辛苦噶嘛。你半夜十二點拎完籌又唔係自己個區，喺大老遠度翻翻屋企。 讲开即系牙科服务嘅供应啦，咁其实而家关爱基金咧都有一个长者牙科服务嘅资助噶，咁你觉得有冇帮到一啲人呢？ 其实系好嘅，咁所以预期喺嗰个街政嗰度去谂下点样派筹啊、宣传啊或者分配啊，咁其实而家现有啲资源，因为好多长者可能未接触到点样去申请，咁所以其实有其他方法可能佢哋唔识用。咁呢一點可以透過可能係而家十八區都有康健中心啦，咁由佢哋去做一啲轉介，咁可以用到關愛基金。咁但係即使係即係獲得轉介，知道點樣用都好啦。咁而家關愛基金都有好多問題，即係譬如佢有一個限制係要75歲先至可以申請第二次嘅。咁我哋都接觸到啲街坊，係啊，佢可能已經整咗啦。咁佢60几岁已经整咗，咁仲有7-8年先去整第二次，咁啊点算呢？咁另外有啲长者佢因为有呢个限制，佢又唔敢整，因为好多时长者都有啲牙松嘅，咁佢觉得我整完副假牙，算嗰头松嗰啲牙已经甩咗啦，咁又要再整个，咁到时又冇资助咯，咁点算呢？咁啊唯有等佢再甩多几只先整，咁样亦都系一个问题。 好啊，多谢晒连伟桥啊，多谢你， 唔该你啊。 唔该晒， 连伟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1，有位听众吴小姐喺电话旁边，吴小姐你好， 你好啊， 你好， 请讲。 係啊，我想反映翻一個情況嘅。咁啱咧，即係聽到你節目講呢個牙科嗰、那個門診嗰個情況。咁咧，我印用咧，佢喺疫情之前2019年翻鄉下嘅時候咧，原來佢箍咗牙翻嚟。咁點知咧，因為疫情嘅緣故冇得翻去啦，結果2-3年咧都冇得去 maintenance。咁結果咧，佢上排嘅牙咧係個箍啊甩咗，並且咧就鬆曬。咁咧，我哋帶佢去睇私家咧，就話唔得啦，要剝曬10隻牙啦。 哎呀， 咁咧就好慘，其實呢個情況。咁你剝曬10隻牙，如果係私家咧，1隻牙要600蚊啦剝 ，and then 咧就10隻就6000，然後就要做翻一棚假牙啦。咁嗰度又12000啦。 哇！ 咁嗰度你加埋係12000蚊啦嚇，計嗰啲 X 光。咁一個印容。咁佢都叫我哋商量，我都同佢商量。其實我哋都預咗幫佢俾，但係我印容姐姐都很好嘅，咁佢又知道有即係呢啲服務啦。咁我哋附近咧就有個牙科診所嘅，即係政府嗰啲。咁但係咧就只係星期一同星期四派籌嘅啫。星期一咧就有40几个籌，星期四咧就得18个籌。咁佢就話叫我可唔可以俾佢星期一凌晨去排隊啊？咁咁我話要好早喎、啊。咁佢話OK 啊，我5点几去啦咁樣。咁好啦，佢5点几去。去到排到最後一個籌、 哎， 其實之前已經啲人，我估係3-4点、2-3点去嘅。咁、排到最後一個籌，好啦，咁啊，咁入去睇咯，咁咁咧佢最後一個籌，其實佢係早上11点几已經睇到佢噶啦。咁咧跟住咧就話我哋只可以每一次幫你剝1隻牙。跟住我哋就話嚇佢咁嘅情況，你可唔可以幫佢多啲啊？咁佢話 最多幫你剝兩尺啦咁樣。咁點知咧，佢剝嘅過程咧，因為我印容咧嗰啲牙真係太鬆，佢第三隻牙都甩咗出嚟。咁跟住其實咧係十一點幾啊早上，下晝咧係冇嗱，因為冇丑啦嘛。咁其實佢哋係 off 咗噶啦，即係有人手喺度。嗱，我唔知啦嚇，我唔知下晝會唔會有第啲服務，又或者係個醫生要去第度啦嚇。咁所以咧，其實係。是咁 limited 咯，即係嗰個 quota。咁、然後又試過咧，咁啊印容姐姐話：我星期四再去排啊咁樣。佢咧就兩點幾去啦，咁啊排唔到啦，星期四已經。咁所以我覺得咧， 兩點幾都排唔到啊， 因為得十八個籌嘛。 OK 星期四得十八個籌嘛。咁所以咧，佢後屘我哋都幫佢揾咗啲即係非牟利嘅，咁啊貴少少都要幾百蚊一隻嘅。咁而家佢處理曬噶啦。處理曬，咁就要等佢啲傷口好翻，咁就要再整假牙啦。頭先嗰位即係我唔知點稱呼，嗰位咧係議員助理啦。咁佢講得好啱噶，即係就係呢啲基層或者係可能老人家啦，或者係呢一啲好需要接受服務嘅人咧，你只係幫佢剝牙，咁跟住佢 follow up 係冇噶啦，佢一定要去出去私家做嗰棚假牙噶嘛。係啊，咁所以呢啲係同埋如果話十二點派籌咧，其實呢件事係非常荒謬嘅，我覺得咁樣咯。咁同埋話屋企網上咁邊個幫佢哋做網上咧？係嘛，就係咁咯。 好嘅，好， 多謝你， 多謝曬吳小姐嘅分享啊！咁我哋都休息一陣先，翻嚟再傾啊。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南美、南非、塔斯曼尼亚等地，亲自上山下海采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怪。 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夏天唔止为大地带嚟雨水，仲为我哋带嚟汗水，好热啊！ 要喺炎热天气之下开工，点样可以预防中暑呢？ 要预防中暑，开工嘅时候应该要穿着一啲浅色、松身、通爽嘅衫。工地要采用适当嘅通风系统。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七点五十分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就想讲讲疫苗通行证。嗱，杨立门啊，咁啊政府咧就计划将疫苗通行证嘅适用年龄咧就降低至到五岁。咁当然啦，就一听就知道系希望鼓励咧就系五至十一岁咧就系嘅儿童咧去到接种新冠疫苗啦。咁而咧就系讲紧咧嚟紧咧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咧就相信会有详情公布啦。咁咧同埋话会有一个两个月嘅一个过渡期啦。咁但都引起一啲嘅团体嘅关注， 系啊，佢哋就都关注话，如果系疫苗通行证系延伸到去五至十二岁咧，就差唔多系强迫嗰啲儿童咧，系或者家长咧，系为佢哋嘅子女咧系打针啦。咁因为咧，好多地方咧都会唔入得嘅吓，即系譬如话嗰啲餐厅啊，同埋其他运动嘅场所啊等等吓，咁啊对儿童嗰个身心发展咧，可能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咁样吓。咁呢个咧就真系我谂整个社会都要去讨论下呢一样嘢啦。 OK， 嗱，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黄慧玉啊，黄慧玉你好。 你好， 系都知道你哋机构咧就系发咗个声明咧，就极度关注今次政府计划咧将呢个疫苗通咧下降至到五岁呢个安排，可唔可以解释下你哋嘅谂法咧？ 系啊，系，因为我哋好关心啊，亦都喺其实喺过去个周末咧，我哋收到超过1700个嘅留言啦。电邮同埋电话咧，系啲家长好担心关于呢一个疫苗通行证就系要降低到五岁嘅。咁因为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幅嘅减低嗰个年龄啦，牵涉嘅小朋友亦都个数目好多嘅，特别系佢咁年轻咧，我谂家长咧真系相当之担心。咁我都见到过去喺即系呢三年嚟咧，其实个疫情咧已经影响得小朋友咧好犀利。即係無論係即係封城啊，即係我哋叫係咯，即係佢哋需要留喺屋企啊，即係唔翻得學啊，要網課啊， 好多嘅活動都參與唔到，公園都唔可以去參加，又唔可以喺球場打波咧，其實對佢嘅身心影響好大嘅。咁如果今次再係咁樣將嗰個年齡咧咁大幅降低，其實牽涉嘅小朋友會好多啦。咁佢哋我哋亦都見到其實小朋友過去嗰、那個肥胖啊、黐肥嘅數字咧，講緊喺疫情前後咧係增加超過咗一倍嘅。咁其實如果咁繼續落去，其實對嗰個小朋友個影響，無論係數目啊，同埋嗰個深度，其實都好嚴重嘅。咁我希望政府喺推出咁大型嘅措施之前咧，其實應該去認真討論一下，亦都去諮詢一下公眾。我諗對於家長嚟講，經歷咗咁耐咧，其實佢哋如果仲未打針咧，佢一定係有佢哋嘅擔憂嘅。咁我哋今即係譬如淨係今日啦，我哋都收到無數咁多家長嘅電話，有啲係講緊佢小朋友嘅濕疹真係好嚴重，一至十度嘅，佢講緊佢係十度嘅。咁但係佢去到clinic 嗰個話想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個豁免啊，咁樣醫生都話而家個狀況咧係好難寫到豁免書俾佢哋。咁佢即係好似覺得自己要個小朋友揾命搏咁樣，咁我諗政府要明白家長係真係而家承受住好大壓力，特別開學突然間有咁多嘅新措施嘅時候，我諗如果我哋講緊想個即係個疫情能夠控制咧，大家都要出啲力。咁家長都好希望，即係我哋都好希望家長係同即係大家係一條心嘅。咁但係政府要明白佢哋嘅心情。唔可以咁倉促去推出一個影響咁大咁深遠嘅行動咯。 嗱，咁但你話倉促啦，但係而家個疫情都第即係三年噶咯喎，咁即係我國際上同埋本地嘅醫療當局咧，都有好充分嘅即係證據係證明係其實對兒童係打疫苗咧，就算五歲至到十一歲咧，都係完全安全嘅。就算你話係濕疹有好多嗰啲過敏嘅情況咧，打疫苗都唔見得係有一啲好大嘅危險喎。咁其實有啲咩理據係？即係唔去打針咧，即係嗰啲家長係咪真係驚，即係會有死亡嘅情況啊？即係佢嗱，比對起一啲過敏嘅反應或者副作用，咁如果你唔打針染咗疫嘅話，那個兒童係淨係有啲重症甚至死亡，其實兩害啊，邊一個輕啲，邊個重啲咧？ 係，我哋都明白，我哋其實唔係反對打針，但係我哋支持係應該要去將嗰、那個即係防疫嘅屏障去盡量做好嘅，咁但係嗰個手法我哋係好有保留，特別係對咁年輕嘅小朋友。咁我其實好多地方雖然你話有數據去講證明嗰、那個即係疫苗係安全啊各樣，但係同時間你睇唔到其他地方有地方咧係要求咁年輕嘅小朋友咧必須要去打疫苗，大家都係用一個鼓勵嘅手法，去用科學嘅數據去到鼓勵市民去為年輕嘅小朋友去打針，我就睇唔到有其他地方咧係必須要用呢一樣嘢去強制。 嗯，其實咧，而家疫苗通行證咧就係12歲以上嘅人士都適用啦。你覺得其實呢個5至11歲嘅兒童同12歲以上嘅人士有咩唔同，令大家特別關注咧？ 我諗小朋友成長嘅階段係比較脆弱啲嘅，無論身心，亦都應該要考慮翻，即係父母佢哋其實好多時佢哋都會覺得呢個風險係佢哋自己去考慮完、睇完好多科學嘅數據去自己做一個決定。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應該去尊重翻父母自己嘅決定嘅。 即係家長自己嘅科學數據， 唔係即係正家長佢會睇翻。即係世界各地啦，同埋本地嘅科學數據啦， 但呢啲數據係唔會指出話係有害嘅喎，呢個疫苗對五至十一歲嘅兒童。 但係其實政府自己都講，或者佢一路係儲緊啲數據啦。咁其實到而家嚟講都係儲咗3年嘅數據。咁你好難咁樣講話，即係小朋友係咪即係100% 係安全嘅咧？咁樣。 咁但係最近發生咗好多即係兒童即係染咗新冠啦，即係冇打疫苗啦，或者打唔足啦，咁嗰個即係個重症都好嚴重喎。 我見咧你哋個聲明之中咧都有提到話你哋認為有更有效嘅措施咧嚟到鼓勵接種疫苗啊。咁疫苗通行證咧就並不是即係唯一嘅方法啦。我想問下你哋仲有咩方法去到鼓勵接種疫苗咧？ 其實他們多些出來說那個即是那個 現在講了很多了已經 是啊，但是都不可以強迫市民這樣做的嘛， 嗯， 是啊，你都不可以強迫市民即係咁樣做，因為其實小朋友係始終係佢哋自己小朋友屋企人會承受翻嗰個風險啦。咁我覺得全球嚟講好多即係其他先進嘅地方，佢哋都有係俾小朋友打針，但係呢個純粹係鼓勵性嘅，係冇強迫嘅情況出現嘅。 嗯，但是你说承受返个风险啊，咁嗰个风险系真系有重症或者死亡呢，佢都系要系公营嗰、那个即系个医疗系统度都要去即系去医佢㗎喎。啊，即系呢个唔系佢纯粹佢个人嘅一个问题嚟㗎喎，系可能影响到成个社会㗎喎。 是啊，咁但系我谂呢、這个情况咧，交翻俾即系医疗团队去考虑啦。但系作为我哋即系儿童权利嘅倡议者，我哋必须要喺政府做一个咁重要决定之前咧，俾佢睇到即系唔同嘅角度同埋方向啦。因为其实喺呢三年嚟，小朋友嗰个影响已经系无论身心已经系好严重。咁我哋觉得喺呢一个咁重要决定之前，我哋必须要为佢发声。咁、我相信好多家长都应该会即系同传媒啊各样讲佢哋嘅情况噶啦。 今次咧就政府都率先讲啦，推行疫苗通行证咧就会有两个月嘅过渡期啊。咁其实咧都对于好多人嚟讲，都可能系即系佢哋都会认为够时间咧去到为儿童咧去到完成佢哋接种疫苗啦。你又点样睇呢个两个月嘅过渡期咧？ 我谂其实既然你用得两个月嘅时间去考虑，都明白，即系话其实呢样嘢系仲有好多人系有保留嘅。咁、我觉得如果你嗰、那个即系你系想市民一齐系为呢样嘢一齐去防疫，系出自心，系出自个发自内心系觉得有需要，你就唔应该强迫佢哋，而系应该去了解佢哋嘅状况，去多啲去游说咯。 OK， 好啊，唔该晒黄维玉，多谢你啊。 系， 黄维勇咧就系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执行干事嚟噶，咁佢都提到啦，咁都希望可以俾翻即系家长咧去到做选择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嚟紧都要睇睇政府咧究竟点样推行法啦，同埋究竟用乜嘢方法去到向市民解说咧推行呢个疫苗通行证降低年龄门槛呢个嘅理由啦。好啦，咁我哋节目时间咧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